问个楼问什么也一问就可问难口吧红本的你 呀里呀里的可 不问难口吧红本的你 呀里呀里的可不 问个楼问什么也一问就可 呀里呀里的可不 问难几人难人下什么 呀里呀里的可不 你能来下山吗？没我的那那那个呀，谁那那？ 呀哩呀啦哩呀 啦，你们看看那路怎么走？ 呀哩呀啦哩呀 啦，外孙汉哥来你下山吗？ 呀哩呀啦哩呀啦， 红山咋是哩啦哩啦？ 呀哩呀啦哩呀啦。 生产者是你啦你啦 呀哩呀啦哩呀啦 不够你吧你啦你啦 呀哩呀啦哩呀啦 你这一来一下呀 呀哩呀啦哩呀啦 大一那里哭嘛在这个啦啦俺那路啊三难个 呀哩呀啦哩呀 啦大一那里哭嘛在这个啦啦俺那路啊三难个 呀哩呀啦 慢慢安的路啊怎么安 呀 一 下的一下 的不是那个一下的路 呀一下的一下 的一般的那么真下的路 呀一下的一下 的佛生佛的佛慢慢下再把呀你那么真下的路呀 一下的一下的 那一个那那能下的路 呀一下的一下的 人人的三喇叭喇叭 呀哩呀啦哩呀啦 人人的三龙鼓龙鼓 呀哩呀啦哩呀啦 人人的三喇叭满呀人人的三喇叭鼓龙 呀哩呀啦哩呀啦 人人的三高音满呀人人的三高音鼓龙 呀哩呀啦哩呀啦 哈咕咕那声咕那声 呀哩呀啦哩呀啦 马达拉格拉明沙格姆 沙里亚拉米沙格 姆那桑吉达那嘎尼口味 沙里亚拉米沙格 姆那桑吉达那嘎尼口味 沙里亚拉米沙 格姆我在这那一在心切那么在这别心切门吧 沙里亚拉米沙 格姆我在这那一在心切那么在这别心切门吧 沙里亚拉米沙格姆 沙沙拉桑拉根本呀根本拉桑拉根呀路 呀哩呀啦哩呀啦 马卡西那桑拉根的桑本呀根本你看你啦 呀哩呀啦哩呀啦 你那屋子里的心情明白 呀哩呀啦哩呀啦 你那屋子里的心情明白 呀哩呀啦哩呀啦 谁是苦啦心情明白 呀哩呀啦哩呀啦 在这苦拉很难拉起 呀哩呀啦哩呀啦 回家苦里家门呀呀妈妈 呀哩呀啦哩呀啦 回家苦里家门呀呀妈妈 呀哩呀啦哩呀啦 呀啦啦啦啦啦什么玩意儿呢呀 哩呀啦哩呀啦 来开来呀门呀呀呀 哩呀啦哩呀啦 来开来呀门呀呀呀呀 呀哩呀啦 红尘走开给了你咋开开喊我那一下干嘛 呀哩呀啦哩呀啦 往那开走开给了你咋开开喊我那一下干嘛 呀哩呀啦哩呀啦 就把你那个当个人回来呀。